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關係有陣時就相當之悲劇嘅咁啊，自然界可以提供好多嘢俾我哋啦，譬如清潔嘅空氣啦、清潔嘅水啦。咁但係自然界一旦咧，即係唔係咁友善嘅時候咧，就好多自然嘅災害。咁除咗瘟疫之外咧，仲有地震啊。咁地震咧，最近有冇一啲突破性嘅發展可以令到我哋即係預測到或者 嗱？呢個係啊，呢個我咧就因為諗住衝翻嚟做節目，即係仲要做 live 咧，咁啊中間搭飛機上唔到網咧，咁啊莫過於最好嘅就幫佢宣傳一下啦，買本 Scientific American 啦，啊即係呢個我哋即係最新嘅科學資料，因為一個英國嘅 New Scientist， 一個美國嘅 Scientific American 或者嗰啲 Popular Science 都係一啲好嘅雜誌咧，攞嚟俾我做節目咧咁但係就佢嗰啲呢啲咁嘅雜誌咧，佢都係原意都係想將一啲最尖端同埋有啲深深地嘅題目咧。去即係嘗試用一個比較簡單的語言去介紹俾大家，即係好似以前即係台灣咧出嗰啲小牛頓啊啲咁樣，但係而家就中文媒體上邊咧呢啲咁嘅有水平嘅科學雜誌咧， 好似差咗好多啊！近年咯，以前喺中國都曾經試過， 尤其是啲紙媒啊，譬如台灣有將呢本嘢譯做中文嘅，將有啲稿譯做中文 啊， 咁然後就再自己有啲係華人世界嘅公稿嘅。咁但係嗰個質素就始終係爭啲，同埋最麻煩，你翻譯你有個時間，你唔夠快手啊嘛！呢啲啊真係好新鮮滾熱辣，一個月出一本咁樣，咁啊搭飛機每月做一買本嚟睇，順便預備下節目內容啦。但係一睇都有單好嘢嘅，即係嗱，而家睇下啦，即係呢個咁嘅圖，大家睇唔睇到係以為係一個乜嘢嘅圖畫？似唔似一個夜晚再見螢火蟲嗰啲咁樣嚇？咁啊，當然唔係一個即係如果我咁樣講得嘅，就個答案梗係唔係呢個啦。咁其實咧，即係呢個原來咧係一堆光纖嚟嘅，大家唔知道，譬如話中秋節咧，有時同啲小朋友玩咧，有啲就一個電筒上面有一扎嗰啲咁嘅光纖咁嘅嘢，一開燈咧就閃閃一點點咁樣咧。咁其實就係呢度你發覺好多個光纖，將佢擺到一大堆一個草原禾杆草咁樣，然之後下邊有個光，可以係激光，可以唔係激光都好啦。一著咧就有咁樣嘅閃閃亮效果，就好靚，好一個夜即係夜晚一個好靚嘅風景。咁但係呢個點解又要賴到同地震嗰啲嘢嚟講咧？咁其實個關係又好得意。我哋好想好準確地測地震，譬如講緊呢一個中國古文化又好，即係好自傲講過有啲乜嘢叫做後風地動儀嗰啲咁樣嘅嘢，係咪咁但係嗰個咧你要記住啊，嗰樣嘢唔係攞嚟預報地震嘅。嗰樣嘢係有係幫你去感覺地震嘅啫嚇，咁即係邊度有地震，然之後咧佢就跌咗粒珠落嚟咧，咁佢就會即係會 feel 到，就唔係攞嚟預報嘅咁嘅樣嚇。咁但係點都好啦，一啲好靈敏幫我哋去探測地震嘅儀器，或者任何地震前或後出嚟嘅信號嘅一啲嘅儀器、一啲嘅科技咧，我哋好希望能夠發展到出嚟嘅。咁有時譬如我哋講到粒子物理學，尤其是度重力波嘅時候咧，唔知道台長你仲記唔記得啦？度重力波個儀器本身好靈敏，好輕微地嘅變化環境， 其實佢燈係秤砣嚟 嘅嘛， 燈係秤砣， 一個秤砣，你睇一個秤砣本身佢喐唔喐？佢喐唔喐唔係用你嘅眼嚟去睇佢定喐唔喐，去揾條激光同你去射住，嗰條激光入去反射，睇下中間有嗰啲干涉條紋會唔會有啲係改變咗？咁於是乎可以度到好靈敏。咁我哋譬如話，如果度地震，你度地震，你如果淨係一點整一個好靈敏嘅儀器咧，個效果好有限。咁我哋可能只能夠諗啦，會唔會有啲平平地又靈敏，可以做好多件世界好多唔同地方擺一大堆咁嘅樣，咁咪可以去攞多啲地震數據咯，係咪？咁我哋攞地震數據目的係咩咧？唔係純粹為咗記錄嘅，係好希望我哋睇到有冇一啲真係震之前就已經探測得到好獨特嘅信號，有嘅話。它就是一個預報的信號，係咪？我哋都希望呢個預報信號出現得越早越好，最好我哋可以能夠在提前嗰一兩個鐘之前就找到呢一個獨特的信號。 而家都睇到，其實都有辦法揾到啲預報嘅信號嘅。不過嗰個預報信號係講緊你30秒之前啦，你內嘅，即係甚至乎係15秒之前，到佢出得個預報，你收到 message 諗住睇，已經震緊㗎啦，已經係冧緊㗎啦。咁即係唔係太有效咯？咁有冇一啲新嘅發展有幾著弱嘅咧？咁其實就係講呢篇啊。咁出得 Scientific American 咧，咁都有咁大篇專題報導咧，勁嘢嚟㗎啦，品質保證。咁大家有冇想像到就係話咧，原來啊，我哋用緊嘅光纖咧，佢都對周圍環境嘅震動係好敏感。佢點解會敏感法咧？佢入邊有提到一個好得意嘅原理嘅。當年啊，光纖之父啊，高坤搞光纖嘅時候，佢就好希望咧揾到一啲工廠咧，其實就最後揾到嗰個康寧整康寧煲嗰個公司，同佢整一個咧非常高純度冇雜質嘅玻璃纖維。就於是乎成為一條光纖。 何謂冇雜質啊？ 入邊唔好有啲咩氣泡啊，同埋入邊嗰個最緊要個晶體結構係非常混純嘅。即係當然就唔好有啲化學上有啲唔同嘅嘢，晶體結構上要係整齊排列。更加唔好講話嗰啲氣泡，氣泡已經係你人眼睇都已經係好污糟邋遢嘅嘢嚟。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個科技就可以基本上咧做到就係一個好高純度嚇，幾乎係基本上係你要幾長有幾長嘅光纖，要幾長有幾長到個長度嘅程度係點咧？你基本上你要去橫跨太平洋都得嘅嚇。咁當然實際上你太平洋嗰啲就中間佢就唔係真係一條過嘅。 光纖係咩材料嚟做？ 你可以想像到一啲玻璃纖維嗰啲咁樣嘅嘢啦，一啲玻璃纖維聚合物咁樣。但係具體上你係話用緊乜邊一隻聚合物嚟做，我自己都唔知啦。即係而家同埋我更加重要講嘅，佢用緊邊一種乜嘢嘅技術，可以能夠整到入邊嗰個化學結構咁完整咧。完整嘅話咧，佢中間個消耗就會少。 即係佢消耗意思就話，即係佢嗰個能量過嘅時候，佢就會散咗。 你想像一條好簡單啫嘛，一條馬路越滑越好。中間有啲石仔。行嘅時候，你可能架車行嘅時候會俾佢凹凸不平嘅時候會俾佢。 你我用多有原因，因為做到唔平啫嘛。如果你條路平，即係如果你假設一個完全平嘅路咧，你推推佢已經去到嗰度。 係啦係啦，個阻力就會好低，咁令到你個就慳油啲啦咁嚇。咁甚至乎佢如果係唔平嘅話，你又要即係又要執翻糖軚啊嗰啲咁嘅嘢咧，就即係會係一個損耗咯。咁嗰條光通訊嘅馬路都係嘅，你如果入邊有嘢唔混循。甚至乎有一啲叫 defect 有啲叫中間可能多咗個窿，咁令到有啲信號就會撞咗埋去之後原路彈走咗，或者撞咗去之後彈咗出去有洩漏咁樣。咁我哋唔希望啲咁嘅嘢發生嘅，但係你即係無論幾好科技都好啦，你發覺總係有啲咁嘅叫 defect 一啲嘅缺損嘅情況出現。但係咧，原來呢啲缺損可以俾到我哋今日量度呢一個嘅地震一個好大嘅貢獻。咁咧，其實事源咧就係由一個加州理工嘅研究生，佢係專係做啲叫 geophysics，一啲叫做地球物理嚇，即係 earth science 啊嗰啲地質物理嘅一啲咁嘅專門嘅科學咧。咁佢哋就去睇翻咧嗰個佢做嗰樣嘢好簡單嘅啫，佢睇下光纖入邊嗰個嘅入邊嗰啲信號。就唔係淨係睇強弱咁簡單，入邊佢嗰啲有冇啲噪音啊雜訊全部分析曬，就竟然發覺咧嗰、那個佢研究嗰堆嗰啲光纖，就純粹喺屋企嗰啲咁嘅光纖，不過佢有好多咁一次過可以收集一個大量啲嘅信號嘅啫。係竟然咧喺行雷嘅時候咧，入邊嘅雜音都多啲嘅。咁然之後咧，周圍又比較多震動嘅時候咧，個雜音又會多啲嘅。咁最後發覺原來就係咧，原來因為呢啲光纖上面有啲咧好有啲缺損嘅地方，個最後咪缺損嘅地方，就令到佢哋咧呢條光纖咧有時佢喐啊震嘅時候咧，令到佢入邊嗰個強度就會有變化，而且咧就可以反映到度得到出嚟。咁最後就引申到係咩咧？就係話原來一啲我哋日常家用嘅呢啲普普通通嘅光纖咧，只要你咧博一啲好靈敏嘅儀器去度咧，佢可以幫你攞嚟度地震，甚至乎係可以幫到咧。地震未發生之前嘅一啲由地下發出嚟嘅信號都幫你 pick up 到出嚟，咁呢樣就好奇妙啦。嗱，咁因為不嬲咧，你話去想去度地震，除咗係一個政府機構去為咗保護人民財產而去做啦。咁另外咧一個就好希望去研究地質嗰啲機構就係好似石油公司，咁佢哋好想搞清楚嗰啲地層結構啊，同埋嗰個地震嘅 pattern 能夠反映到下邊有啲乜。 咁如果你唔需要自己震去，由個普通嘅地震都能夠話到俾你聽下邊有乜嘅， 即係你唔使話唔使作個窿先啦。 係啦，咁油公司又好開心噶啦。咁佢哋就好願意去投資喺呢一方面嗰度。咁所以嗰啲叫做地質科學咧，好多時地質物理學咧，咁亦都會有一啲資源係攞嚟係油公司會掉一啲資源去做呢啲咁嘅研究。咁啊攞嚟去預報地震啦，同埋感知呢個地下下邊會有啲乜嘢嘅寶藏喺度啦，即係講緊呢啲係嗰啲有機嘅燃料資源咁嘅樣嘅嘢咯。 好 ，OK， 嗱呢度有好幾個問題啦。第一就係、是。嗰、那個光纖嘅靈敏度咧，係咪我哋而家已知入邊即係個材料係最高嘅？對於嗰個地質嘅變化， 而家似乎係係而家睇到佢呢個報道入邊最有趣的地方就係話咧，嗰、那個嘅靈敏度出奇地高嚇。佢嗰種技術叫有個名叫 distributed acoustic sensing DAS，即係 acoustic 即係聲音嘅，即係嗰啲聲即係聲學嘅意思啦。即係基本上就係由翻。嗰、那個光纖入面佢受到地震嗰種震動，呢種震動其實就好似同佢聲音震動係差唔多噶啦。 嗯， 嗰種咁樣嘅物理原理嘅啫。咁就去感知呢種機械震動，然之後能夠俾到個光學嘅信號變化出嚟。 咁而家就係一種咁嘅聲音。都揾到㗎啦，即係大家可以去呢個維基百科嗰度睇睇。 咁呢個最即係最有趣嘅地方，其實個位係邊咧？第一靈敏啦 ，OK。第二就係話咧。佢係可以話出嚟個效果，我會認為係革命性嘅。點解呢？因為原本你純粹去擺一啲地震儀啊，你譬如香港天文台有一部啊，世界各國天文台有一部，咁大家咧有個地震嘅時候就度到啊尼克特仔幾多級咁樣。咁但係佢度係一點嘅啫，個儀器喺個位嘅啫。但係唔好忘記喎，我哋而家成個世界包咗光纖嘅。嗰啲即係大西洋啊、太平洋下邊全部有曬光纖喺度。咁即係基本上你唔需要去特登去揾地球，即係特登去再即係你有心可以再鋪多啲落去嚟度啦。但係本身地球已經有一個光纖嘅蜘蛛網嚇，唔係好似蜘蛛網嘅網咧包住咗咯。不如就利用佢攞嚟去做一個全球全天候嘅地震監察，甚至乎預報系統。咁似乎有呢樣嘢咧，個城市機會就高好多咯。咁所以點解即係呢單嘢值得攞嚟講嘅咁解？ 哦，咁但係呢個好似似乎係一路都應該有存在，只不過就即係啲人未夠醒目，未知道有一個咁嘅。 其實係佢即係一個研究生怎去試嚇，佢有堆光纖度下去上邊有啲咩信號，但係竟然發覺嗰啲信號咧，佢又無心插柳，佢咩都度下，但係發覺啲信號咧就同周圍一啲我唔應該有關係。嘅嘢有關，最後證實到原來呢啲咁唔拉更嘅嘢都度到，完之後發覺原來呢啲咁唔拉更嘅嘢度到原來係有用，嚇咁就係一個咁樣嘅故事嚟。 係嗱，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咧，而家譬如我哋對地震嗰個 model 咧，佢係咪喺即係震之前，佢會有喺地面或者係喺一個地面表層一個比較淺的地方會發出一些比較特殊的一些信號。 有人都講過嘅，其實就好多時候都會有一些甚至係電磁波的信號，不一定是機械的震動添，係一些電磁波的信號。咁這個可能是跟他哋下面有些物質受到很劇烈的擠壓，令到個磁性去改變，佢個擠壓有時候有變化的時候，令到佢嗰個電磁場有個改變咁樣。咁但係最麻煩就係呢樣嘢就唔係事必有嘅，係咪所有地震都會有咁樣就同埋嗰個 pattern 你同嗰個下邊個地質好有關係。咁又冇一種就係話不論地質，只要係嗰個位置就嚟有地震，你已經可以事前可以去睇得到嘅咧。咁即係打個比喻啦。如果係大家可能都即係知去滑雪咧，有時講嘢都唔好咁大聲噶嘛。 因為雪崩嘛， 嚇！你會講嘢嗌到去雪崩噶，咁嗰個雪由未崩到崩之前，開始會有啲裂痕。佢出嗰個裂痕嘅時候，應該係有一種信號出咗嚟嘅。其實就有一啲嘢，佢嗰個張力係咪表現咗出嚟，就應該會有一啲機械震動嘅個信號俾出嚟。咁嗰種信號我哋 pick 唔 pick up 到咧？但係嗰種信號夠唔夠早咧？又另一個問題嚇。會唔會係甚至乎呢一個咁嘅裂痕未出現嘅時候？我哋已經有一啲方法嚟去探測下邊嗰個唔同地方、唔同位置受壓嘅情況，從而令我哋去推斷出邊個最可能出事咧。咁呢樣又係另外一種信號嘅探測咯。咁而家就係話尤其是探知地質啦，好多時候就係你要俾一啲外來信號搞一搞佢。 佢自己唔震，你可以自己爆個炸彈炸一炸佢。 咁佢係咪以前啲人都試過，譬如用核武核彈喺地下核試，都順便 check 埋有冇地震？ 咪仲要 check 埋個地質有啲乜嘢嘢咯？有嘅，有嘅嚇。咁而家就算石油公司，佢都係有啲地方中意爆下個炸彈，然之後就度下個回波咯。嚇、 嗯， 咁啊，即係好似一隻蝙蝠咁樣度下個回波，睇下然之後就有啲乜嘢度到出嚟。咁、 嗯、 大約就知道有即係下邊嘅情況係點。咁呢種咁嘅回波信號其實係喺嗰個研究外太空我哋有用到嘅。嗰、那個火星南北極。有個冰層下面有冇液態水，咁其實都係用緊呢種技術去睇。 咁你講咗呢個就最近嘅新聞嘅，就係佢哋測嗰個火星嘅地震啊、 嗯、 就都係相當之。 係啦，咁俾咗個名嘅，就唔係叫 earthquake， 因為嗰個係 Mars 咧，就叫 Marsquake 跟住甚至乎有 moonquake 添即係月亮都有 月震啦， 月震都有添。 係啊，呢個亦都係好新嘅消息嚟嘅，呢、這個就係、是。啱啱就喺 NASA 佢嗰個一個 insight 嘅地面測量器咧，就喺火星度探測到地震，啱、一日即係琴日嘅啫，呢、這個就係、 是。係啦，咁唔係佢唔係第一次噶啦，即係舊年時都度到一紮噶啦。Marsquake 呢個字舊年我都有睇到。 有而且佢哋話咧就火星嘅地震相當之頻密啦。咁、我哋翻翻嚟頭先嗰個即係量度地球地震嗰個問題啦。咁如果譬如話而家我哋呢啲光纖可以度到呢樣嘢，會唔會有個 incentive 就喺嗰啲地震頻密嘅地方，例如日本啦，佢哋會裝即係足夠嘅光纖去做一啲資料搜集？ 嗱，咁我諗咧，其實呢個就要係即係最好可以有一個環球嘅 project 去做。嗱，有一啲光纖網絡本身已經有喺度嘅，即係主要。 但我聽講日本嘅光纖網絡唔係好發達啫。 係嘛？咁 佢好似有啲地方仲用緊銅線嘅， 咁即係唔奇啦。可能好早就已經係呢啲位置就好落力做啦嚇。咁嚇，即係你唔好話啦。就算你連美國咧，你要一個科技咁先進的國家咧，原來咧真係嗱，我哋係喺十幾年前已經進入寬頻時代啦。咁但係原來佢哋十幾年前都仲係好興嗰啲叫做 AOL 啊，56K 上網都仲係咁嘅啫。真 係，我哋唔知佢點頂啦，但係就 你去美國睇而家嗰啲咁樣嘅愛迪生燈膽都仲好流行。 係啊，可能仲睇緊呢個錄影帶係嘛 ？OK 嗱佢美國應該咁解釋嘅就係佢突破性嘅科技好高，但係咧就因為地方大啊。佢要廣泛地去用，其實即係要睇嗰個市場嗰個 incentive 夠唔夠啦。 係 啊，咁香港因為點解我哋咁快咧？其實好簡單原因啫，地方太密集啊， 密集 好易做。 我哋嗰、那個係啦，資訊嗰、那個即係交集程度好高。 同埋有一樣嘢唔知你發覺過咧，無論日本同埋美國啦，佢哋好興將啲電線掛喺天，即係掛出嚟嘅。我哋就全部入地底噶嘛，所以咧佢哋一打風咧就好多停電嘅。我哋就冇嘅嚇啊！咁譬如頭先我哋講呢話，即係譬如將啲光纖埋喺地底，就呢個係咪可以發展到好多唔同嘅用途？ 嗱，你話除咗通訊，咁我哋今日再講可能預報地震咁樣嚇，咁其他有啲咩用途？我就而家一下子我就冇辦法去預知啦嚇。咁但係你問我咧，純粹嗰、那個淨係純粹為咗去俾呢個通訊嚟講咧，咁已經有一個足夠即係、就是、有用嘅誘因同埋個經濟效益去即 係。但係而家係咪都仲係咁貴？ 而家其實平咗好多嘅嚇，平咗好多嘅但即係你實際個數字係點？我唔係行內人，我就唔熟啦嚇。即係你就算睇翻嗰個嘅頻寬啊、成本啊嚇，即係以前即係好簡單一樣嘢。以前講緊咧，你想將兩條光纖駁翻埋一齊咧，嗰嚿機咧已經係好鬼貴啦，不惜工本噶啦，已經係。但係咧，而家你發覺咧，嗰、那個你要將一個光纖嘅界面接合去翻你屋企入邊嘅界面咧。甚至乎一啲簡單嘅光纖接合咧，你發覺原來係寬頻公司師傅仔都幫你搞。 唔係，以前我初入行，即係我都寫過電腦噶嘛。佢話俾你聽，最難係邊度？就係最難就最後嗰十尺啊嘛。係係 係。 啊，咁而家唔係啦，而家已經即係將呢個問題。 而家啲嘢就標準化曬啦，嗰套零件工具標準化曬噶啦，即係啲嘢都係模組，即係一個 model 咁樣去砌出嚟噶啦。嗱，壞咗啲塊咪壞啲塊，我唔會同你真係入邊揾料嚟整。 係啊， 係啊。 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譬如地震咧，你即係我哋都講好多次，你覺得近年係 似乎係好多樣科學入邊地震預測呢個都係停滯不前 啊。咁呢個就絕對視乎翻嗰個呢樣科學嗰個本質係乜嘢嘢嚇。佢始終都係一個即係佢唔係一種叫做 deterministic 嘅系統嚇，唔係一個可以決定性嘅系統。即係唔似得就係話我有我俾一個力落去，啲嘢就會喐。個因果關係好明顯， 同埋個比例係一樣啊嘛，個比例一樣啊。我推幾大力，嗰個又喐翻幾大力。 係啦，而且嗰時就係個因果關係好明顯，同埋好即時嘅。咁但係譬如我將嗰對個將啲雪冧到幾高，佢先雪崩啊；將啲沙冧到幾高先至即係山崩啊咁樣。地震都是一樣，我將下面的壓力壓到多少突然間一下子爆出來，即是這些系統呢它不純用一個真的物理學人和數學人的角度來說，它不是一個線性的系統來的，它最後都是一個混沌的系統。 但我不明白一件事，就是非線性系統現在即以電腦處理的能力 都足夠，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這麼落後？ 它可以幫你計算，但是問題就是這些非線性系統本身的預報能力很差的 即是跟天氣一樣， 我們一般就 很認真地想有條公式，開頭的東西數據度得不準不要緊，最後我那個數據的結果就差一點個誤差咧，輸入個誤差同個輸出個誤差咧，係唔會差天共地嘅，係成一個好穩定嘅比例嘅嚇。我如果開頭入嘅數據誤差係10%，可能最後導致最後出嚟嗰個嘅誤差結果都係不出20-30% 到啦，視乎你嗰個公式係點嘅樣啦。但係咧，佢講緊非線性系統咧，呢樣嘢就完全唔 work 噶啦。 咁中文入邊講咧，就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係咪都係好多古代人已經認識到有呢個線性系統呢樣嘢咧？ 嚇，同埋就係嗰種叫做蝴蝶效應咁嗰樣嘢啦嚇。咁就係你嗰個嘅開頭嗰個輸入條件誤差只係少少嘅話咧，最後咧嗰個嘅誤差去到無限大嘅，然後令到你完全冇預報能力嘅，難就難喺呢個位咯，即係。短期內你仲可以預報一啲，如果誤差唔大嘅話，但係可能過咗某一個特定嘅期，即係特定嘅日期之後，後面啲嘢就完全冇意義嘅啦，就已經。咁呢個亦都係點解以前天文台嗰個預報個超級電腦冇咁勁嘅時候咧，咁咪俾你3-5日預報咯。而家基本上都俾9日你。咁但你都睇到佢嗰個第八、第九日嘅預報，最後都係有啲修正。 係啊， 係啊。然之後咧，就要需要用翻一啲我哋經驗嚟去幫你去補充翻。 咁講，我發覺好似睇通城係準過睇天文台。 嗱咁講，如果你講緊中國節氣嗰種咧，嗰個一年嘅 pattern 咧係穩定好多嘅。 係啊， 但係而家 因為一個係 climate， 一個係 weather 啊嘛。 係啦，係啦 ，climate 咗啲大尺度嘅氣候咧。反而是穩定一些的，一年一年計一些，但當然現在你發覺人類活動是令到你一年周期的東西都可能越來越飄忽，但是如果說日日的 pattern 那些，尤其是夏天落有落雨，水氣活動頻繁那些，就更加難去預測，即是拉回去你地震的問題，其實本質都是差不多這類是冇預測性嘅問題嚟嘅，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嘅問題嚟嘅，所以亦都係即係點解咁難嘅原因。 咁所以你覺得如果譬如行落去嘅時候，係嗰個收集資料嗰、那個即係因素決定都大啲，定係還是呢個問題本質上我哋係處理唔到嘅？ 嗱，都係咁講啦，我哋只能夠透過將我哋嘅靈敏度提高，將我哋探測嘅範圍更廣，令到我哋開頭掌握初始條件個誤差係越低。咁就希望可以即係俾到出嚟，因為咧你話佢係一個非線性系統，意思就係話咧，佢唔係完全冇公式決定嘅，不過嗰條公式令係最後俾到你係完全不能預報咁解嘅啫。佢嗰個公式你發覺咪入邊不外乎就係嗰啲固態力學嘅嘢嚟，係咪？即係你壓我，我壓你，但係可能最令到個問題 咁，我唔明就係 成個幾何。 如果你係固態力學喺乜嘢條件之下佢會？有一個即係所謂決定性嘅系統變成一個運動系統咧。 嗱，數學上面好嚴謹定義嘅，佢其中講你一啲叫 degree of freedom 多過三咧，咁你就發覺好唔穩定噶啦。其中一個條件啦，我即係呢度我唔逐個慢慢。 大家如果想知道呢個咧，有本書可以介紹俾大家，叫 Chaos 啊。 James Black 寫嗰本。嗱，咁講一個好簡單例子啊，地球同月亮中間牛頓引力，你可以計曬佢個軌跡好穩定嘅。 你一去就有三粒嘢咧，三體運動咧。 三體運動最三體係最難 的，就亂曬噶啦。咁因為佢又係非線性，又係一個有三個自由度嘅一個系統，咁就混沌噶啦。 咁呢個亦都回應翻我哋喺第一節講嘅問題咧，就係、喺科學問題上面咧，其實好多嘢即係所有嘢都應該有嚴謹嘅定義， 係啦， 唔會話你中意咁講又係佢中意講， 即係有乜嘢界定咗呢啲天氣同埋地震預報系統佢係即係咁飄忽咧？佢第一佢非線性咯，另外就係話，就算你將佢睇成為一個好普通簡單嘅物理問題嘅時候，佢因為牽涉到咧好多個 body， 好多個個體喺背後嘅相互作用，所以就係混沌嘅。咁即係好粗略地，佢哋即係我哋點而家點樣去對混沌現象去定義，就有啲咁嘅嘢。 係啊，咁但係即係我哋以前都提過呢、這個即係情況啦，就係、是、如果個預報係可以早十分鐘或者十五分鐘，其實已經係做係 好大幫助 啦。好大幫助 啦！即係而家我哋天氣上面有個幾好嘅榜樣，就係我哋透過我哋嗰個探測能力，就令到我哋可以由三日變到五日，變到九日。咁地震可唔可以又爭取到一個決定性嘅進步咧？三十秒，甚至乎去到逼近到三分鐘，三分鐘好有用噶咯喎， 三分鐘有用噶啦，三分鐘 係咪？即係你話如果對於一個大都市鬧市冇乜用，但係對於一個住單層樓房在一個原野的地方的人很有用的，即具體上有沒有新的橋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譬如今天講到一個已經可以很便宜建設又有很高靈敏度的，而且也相信有很多數據準備給我們去發掘的一個系統，就我們即接下來準備迎接。 不是，我相信如果說即以這個光纖這個網絡在全球分布這麼即細密呢，即係如果大家即係話個政府合作肯收啲數據嘅話咧，就嗰個數據一定係相當之準確嘅。咁呢個準據數據嘅準確咧，就可以令到嗰個預測咧去推前一大步咯。 係 好啦，咁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拜拜。